像断线之缘，结局被预售终结。有些恨像是一个圈，远远想到不了解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还将付出几多鲜血。忠义之言，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写情如苦难回眠，成见越细细成句，有些愁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肩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珍珠河边，飞沙狼烟将乱我徒有悲天。半城烟霞，碧林赤霞，金戈铁马，一谁争天下？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。半城烟霞，随风而下，手中还有一缕牵挂，只盼归天卸甲，还能捧回你沏的茶。写情如苦难回眠，窗前月细细成绝，有些愁心藏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到肩。爱爱爱，为了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珍珠河边，飞沙狼烟将乱我徒有悲天。半城烟霞，碧林赤霞，金戈铁马，一谁争天下？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。半城烟霞，随风而下，手中还有一缕牵挂，只盼归天卸甲，还能捧回你沏的茶。半城烟霞，兵临赤霞，金戈铁马，替谁争天下？一将成万骨枯，多少白发送走黑发。半城烟霞，血泪落下，残骑裂甲，孤望天涯，壮士烟换骨他，为你献来二月的花。Thank you.